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那个费用的问题，我们 要的是这个法条的内容，叫做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也就是说啊，如果把61条第2款改成为了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必要行为，那这样就好了。你看33条这个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必要行为，它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动作，它就是为了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必要行为。那到底是为谁做？不要去管为谁做，为谁做不重点，重点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去做了一个避免或减轻损害的行为，结果弄巧成拙，导致危险增加了。所以61条第2款认为说我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所以呢就免除公司义务嘛，它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因此61条第2款的部分呢，那个为防护保险之利益哈，麻烦把它改一下，就是建议哈，把那个防护保险的利益呢拿掉，改成为了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必要行为，这样就好了。不要去管它主观上东西到底是为了谁。接下来第3款是为了履行道路上的义务，这个纯粹也是立法者为了鼓励我们这个人类互助的精神。如果说今天是为了履行道路上的义务，结果导致危险增加的话，那么就算了。就跟控制人，例如说，今天假设国内或国外遭逢重大灾难，例如说日本遭逢重大灾难的时候，你身为救难队的人，那你就到日本去协助救灾。那去日本协助救灾那段期间，或许是1个月、2个月，或许是3个月，这段期间里面呢，危险状况会改变，就跟进行救灾的行为了。那这种情况呢，不需要去做危险增加的通知，因为这个是人类互助的精神来的。啊，在这边提到说，为了履行道路上的义务的话，导致危险增加可以用。好，那这个是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特别规定。那危险增加的时候呢，除了61条之外，依然还有适用62条。那61条是特别针对危险增加所设的一个特别规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页上面这个84年律师的考题。他说，依照保险法第57条、63条规定，分析下列各点哈。第一个，什么叫通知？你们说到期限的限制。57跟63这两个法条所提到的通知分别是哪些啊？63条明白讲两个情况，我们就换了表了。63条里面呢是提到危险增加的通知，还有事故发生后的通知嘛？那57条呢？就目前通说来看的话，57条其实适用一种情形，就适用在59条第2项那个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形嘛。所以呢，他就提到说，事故发生后的通知，这是58条，58条是63条所规范的通知嘛。还有呢，有关危险增加的通知，这规定在59条第2项，这是57条所称的通知嘛。那第3个提到客观危险增加通知，这个讲的是63条里面所规范的59条第3项，那这个是63条所称的通知嘛？好，所以63条所称的通知呢，有两个情形，58跟59第3项。57条讲的通知呢，依照工作看法是限于什么？59条的第2项，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好，再来，那第2条就问你说呢，那未依规定的通知的话，到底是应该要解除契约还是只有损害赔偿？那就是。在57和63这两个情形之下，到底可以并用57跟63，还是57优先于63而适用？那63优先于57而适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昨天讨论过那个争议点了。那目前多数学术看法认为说，57条应该是一个种普通规范，63条这个特别规定。所以当保险法里面对于这个通知义务特别规范的时候，我们就优先适用各个条文的规定。所以呢，在违反58条跟59条第3项的情形之下，因为63条特别规定，所以呢就排除57条的适用。昨天我们提到那个并用说啊，并用说他就搬出民法260条说那个解除契约不妨碍损害赔偿的请求嘛，对不对？然后就认为说这时候可以并用57条和63条，这样手法是有点会有问题啊，会有什么问题？民法260讲的是说，我解除契约解除错即无效，那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一致而消灭，它的概念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保险法这边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有没有解除权的问题。如果可以适用57条，比如说违反59条第3项，违反58条，如果这两种情形可以适用57条的话，那就是它有解除权嘛。如果不能适用57条的话，那它就是没有解除权嘛。因为违反59条第3项跟违反58条的情形适用63条，这个已经确定了，对不对？因为63条写得很清楚了嘛。那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争议点在于有没有解除权这件事情。那既然讨论的是有没有解除权这件事情，那就跟民法260无关了。民法260的前提是说，有解除权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解除契约，契约解除之后说其无效，那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一致而消灭。他讲的是那个啊，那个是有解除权为前提。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有没有解除权的问题，不是在讨论有解除权之后该怎么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这样你听懂吗？然后在并用说，昨天我们在讨论那个并用，你还记得？你看，还记得并用说，就经过24小时之后， 应该严格来说是21个小时，对不对？还记得吗？丁庸说认为说违反客观或简政加通知义务，违反58条，除了可以用适用63条，就可以用57条，对不对？那可以适用63条这点有没有争议？没有争议嘛？所以可不可以适用57条这点有争议嘛？也就是并用说跟那个特别规定说这两说的差别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说并用说的一个理由是翻出民法60条嘛，就解除契约不包含损害赔偿的请求嘛，是这样对不对？那民法260条作为它的理由基础是对的吗？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的？因为260条讲的是民法260条讲的是说契约解除之后溯及无效嘛，那溯及无效损害赔偿请求全部依事实消灭，那是260条讲的吗？讲 OK 吗？那我们现在讨论保险法条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不可以适用57条的问题，是在讨论有没有契约解除权的问题啊？就违反59第3项说有没有契约解除权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保险法这边确定的有契约解除权，那自然回到民法260，它损害赔偿请求全部依事实消灭。如果在保险法这边认为没有契约解除权，那连解除权都没有的话，也不会民法260的问题啊。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不可以并用说拿2603的基础说啊解除契约不妨碍损害赔偿请求，所以两个人可以并用，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争节点不在于解除契约之后有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有没有解除权的问题。这样听得懂吗？哦，所以那个并用说呢，这样说法是不对的。所以他搬民法260来讲也是不对的。然后他讲说两个可以并用，从103两个可以并用，那这样就会有法律效果轻重失衡嘛？那怎么样怎么对？好，反正呢，看法条的时候，你除了看那个文意之外，你看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从目的去思考那些法条在适用上才不会出错。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第4页这边，我们再往下看，它这边提到说，未依规定为通知就已解除契约的损害赔偿，那我们刚刚看嘛，哦，目前多数都认为说63条是57条特别规定，所以呢，只能做什么请求损害赔偿，不能够主张57条的契约解除权。括号三提到说，上述规定对于产寿险是不是都有适用？那我们说，从法理上来看，好像没有限制产险适用寿险不适用，或寿险就没有适用的理由啦。就法理上来看，我们找不到区别适用的理由，所以应该一起适用。那另外就从体系上去看，我们看一下这几条分别都在哪里。来，可以请看到57条哦，57条往前翻翻会翻到55条，你看下55条是什么？基本条款。那以基本条款再往前看到第43条。第三条我看到第2章保险契约，然后通则嘛，依通则嘛，所以我们的55条以下基本条款啊，它是在什么章节下面？它在保险契约这个章节下面，它是属于保险契约的基本条款的章节下面。那所以你看到基本条款的条文号码从那边开始，从55条一直到我们刚刚争议点的那一条57条，对不对？然后再到我们争议的第2个条是哪一条？59条。所以57跟59这两个条文都放在什么地方？都放在保险契约这个章节里面的基本条款里面，所以从体系上来看的话，应该产寿险都会变适用，因为保险法架构还记得一个架构，我们最前面是总则嘛，对不对？接下来是保险契约章嘛，接下来才是什么？财产保险章，它再来是人身保险章，它接下来是保险业章节嘛。所以从体系上来看，它在保险契约章节里面啊，它是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之前的章节里面，而且都在基本条款章节里面，那可见应该一起适用的，对。哦，所以从法理上来看呢，没有区别适用的理由，我们找不到什么区别适用的理由。那第二个，从体系上来看的话，应该也要一起适用。今天可以讲详细一点，就是例如说通知义务这种事情，就事故发生后通知义务，有必要针对产寿险有什么区隔吗？如果说能让保险公司尽快掌握这个事故的发生，那应该产寿险的需求都一样，对不对？再例如说59条2、3项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它的出发点对价衡平啊，那产险要对价衡平，这寿险要对价衡平。都用对价衡平啊，对价衡平是保险的要素嘛，所以呢，从理论上来看，其实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为什么要有绝适用的需要性嘛。好，再看下一题，下一题是90年律师考的，他说丙乙己所的房屋向 B 产险公司保一个20年期的房屋火灾险哦，1000万，那保险期内呢，第三人丁啊把丙的房屋隔壁哦开设烟火爆竹制造工厂，在丙的房屋隔壁开的爆竹制造工厂，所以这个丙的房子显然危险就增加了。那丙这个房子危险增加是他做的还是丁做的？丁做的，对，不是他做的。那他这边提到说，丙在知悉之后啊，并没有把这个事实通知 B 公司啊，那所以丙呢就违反了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那8年之后呢，丁的爆竹工厂爆炸，导致丙的房屋被烧毁了，丙向 B 公司请求保险给付，那 B 公司拒绝丙的请求，有没有道理啊？现在丙违反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这应该算是客观的嘛？那 你先不要先，我们先讲哦，先不用去想那个姜老师说，先不用去想这些，这样有点复杂，先不要管他。就是单纯来单纯从法条上来看，丁在丙的房子旁边开烟火爆竹工厂，是他人行为所致，就是59条第三项客观而且增加通知义务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形呢，丙应该跟 B 讲，那丙没有跟 B 讲，他就违反通知义务嘛。那违反通知义务的情况之下，确实丙的房子也爆炸也烧掉了，那到时候保险公司要不要赔？看的是什么？看这契约有没有效嘛，对不对？好了，如果今天 B 可以主张说，今天 B 可以主张说他要解除契约，如果 B 可以主张他要解除契约的话，解除契约之后他就不能够，他就不需要做保险给付嘛。可是呢，我们这边就遇到个争议问题嘛，违反59条第三项的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主张解除契约吗？不就有两种学说争议嘛，对不对？就并通说跟那个63条是特别规定的说法嘛。那我们说目前通说在怎么做？63条6057条这个说法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B 保险公司只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B 保险公司不可以干嘛？主张要解除契约。那既然能够请求损害赔偿，不可以主张解除契约，那保险金要不要付？啊、当然就要付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已。那应该会解吧？契约保险公司不可以主张解约嘛？不可以主张解约是要付钱啊，对不对？那保险公司当然可以主张请求损害赔偿，但是他可不可以拒绝付保险金？他不能拒绝付保险金。这是一套基本的想法。接下来。脑袋切割一下，如果我们不要用法条、哦、如果不要用法条去分主客观，我们用姜老师的说法去分主客观的话，我们说姜老师的说法在分主客观的时候，他的区分标准就有两个要件，一个是起因为何，对不对？啊、哦，是谁做的嘛，对不对？起因为何？第二个是控制可能性嘛。好了，那现在丁呢在他的旁边盖房子，这起因为何？起因是丁不是丙？那起因是丁不是丙的话，接下来就得看那丙有没有排除的可能性。如果起因是丁，但是丙有排除的可能性，在姜老师的说法之下，他是主观还是客观？还是主观嘛，对不对？还是主观。那请问这个题目提到说这个烟火爆竹工厂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吗？没有，没有。那如果烟火爆竹工厂是违法的，那请问丙有排除的可能性吗？你家隔壁开了一间违法的爆竹烟火制造工厂，请问你可以请求，你可以向法院提起排除的诉讼吗？侵权行为，你的权利有受损吗？他是用忽悠或是不法侵害你的权利吗？我们家隔壁开一家违法的爆竹烟火制造工厂，我们能够主张什么权利？我们只能够去跟那个行政单位检举而已啊，那行政单位能够拆他吗？我们不会因为他违法，我就可以拆他吗？他如果是一个违法烟火爆竹工厂，他是不是一个合法建物？他可能还是合法建物，他只是没有经营的相关的证执照而已啊。所以这个是行政管理上的问题，我们对他不会有请求权的。所以我的隔壁如果是违法烟火爆竹制造工厂，我对他会有把他除去的权利吗？我没有那个除去的权利，权利不在我，权利在哪里？在主管机关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个烟火爆竹制造工厂，不管是合法是违法的，都不是保险人，那都不是丙他有除去可能性的。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说，你这个其实就算不用姜老师的逻辑去思考，他答案会是一样。那就算用姜老师的逻辑去思考，起因是丁，但是控制可能性不在丙啊。如果起因是丁，控制可能性在丙，那这样丙当然该除去而不除去，那叫主观嘛，对不对？可是现在起因是丁，控制可能性也不在丙身上啊，所以就用姜老师的逻辑去看，他还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它是违反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那接下来就要写违反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是，可以适用57条，还是适用63条，还是两个并用，就是这个争议问题嘛。那最后结论是，多数说认为只能够适用63条。所以呢，保险公司可以跟丙请求损害赔偿，但是保险公司不得主张解除契约，所以保险金还是要付。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往后翻。请直接翻到第13页，昨天不是讲过了吗？来看第13页，违反特约条款。什么叫特约条款呢？我们来看一下第66条。特约条款在现行法里面有四个条文，6667、6860，四个条文。那特约条款提到说，特约条款为当事人在保险契约基本条款之外，责任履行特种义务的条款。基本条款。基本条款，承认在就是当事人在保险契约基本条款之外，承认履行特种义务的条款。基本条款在哪里了？ 你可以翻到前面的55条，55条说，保险契约除本法另有或另外应该记载左列各款事项。所以呢，基本的特约条款呢，有一种定义是这样。特约条款呢的说法啊，我讲假说了，之55条之外，他说是当事人在保险契约基本条款之外承认履行特同意的条款，就指55条之外。这种说法了。那不过我们来看江老师的说法。江老师说，江老师认为说呢，既然66条既然规定了特种义务，这句话既然规定特种义务，则因此保险契约，因此保险契约外之规定，不是保险契约，保险法，因此保险法之外的规定。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的约定啊，所以也就是说呢，即哈，当事人间约定履行保险法所谓规定之义务。刚好这个说法，他说法条写的特种义务嘛，那就是指保险法以外的规定，那也就是当事人间约定履行保险法所未规定的义务。他说这个特约条款，举个例子来看，例如在实务上发生过非常多争议，刚好这写了一篇文章，甲是银行，然后乙呢是保险人，甲银行乙保险人。假象乙呢，投保一个责任保险，这责任险呢，里面呢就约定，甲银行应遵守银行法所规定之内部控制制度，我简单说是这样啊。我们讲一下这个背景好了。因为银行是一个金融业，但金融业牵涉到我们的那个一般民生关系重大，那牵涉到我们这些存户的权益很大，所以呢，银行法呢对金融业有非常对银行有非常高度的要求。那银行法呢就要求银行说啊，每一间银行啊要去订定它所谓的内部控制制度，每一间银行都要去订定内部控制制度。那例如说，它公司内部啊做贷款程序要符合什么程序，做例如说客户征信要符合什么程序。然后银行内部要定期做内部的集合等等，这些就是 银行法要求银行要去定出这样的一套制度，那这套制度呢，在他们公司内部必须要经常去运作。那这不止银行有这样的要，不止对银行有这样的要求，像对保险业有这样的要求，对证券业有这样的要求，反正金融业基本上都会被要求要做内部控制制度了。这样对吧？好了，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呢，就跟这个银行讲说，我保你的责任险，那责任险呢，保到例如说，员工也不能有不诚实行为。那这接下来呢，银行就跟这个保险公司就跟银行讲说了，那你们一定要去遵守银行法所规定这些内部控制制度哦。如果你们没有遵守银行法所规定内部控制制度，因而导致员工有机可乘去侵害客户的权益，就是说侵占客户的资产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赔喽。这样听懂意思吗？也就是说呢，你们是银行，你给我买保险，你把责任推给我，我帮你承担。但是你自己还是该做好的事要做好。如果自己该做好的事没做好，造成事故，我是不赔的哦。那请问这样的条款是什么？把补上去了。假银行应该遵守银行法所规定的这个内部控制制度，否则所生损害，以不理赔。大意是这样的。那请问这样的规定是，这条款性质为何？两种说法，金管会是保险公司的主管机关。金管会说呢，这个叫做什么？这叫除外条款。这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叫除外条款，这是一个控制承保范围的条款。他说，因为这样所生的损害不赔啊。例如说，如果银行没有好好的进行内部控制制度，以致员工有机可乘，然后去侵占了客户的存款，银行客户的存款，那这样银行可能基于雇佣人的责任，他负损害赔偿责任了。那这种情形之下呢，所造成的损害，乙公司说，那这样我不赔哦，这样我不赔哦。好，那金管会说呢，这是一个除外条款啊，因为什么？等于是银行保险公司在切割他的责任，排除他的责任嘛，这样 OK 吗？这是一种说法。不过江老师说呢，这是特约条款。为什么是特约条款？那你看他的定义，他的定义说什么？当事人间约定履行保险法所未规定的义务，然后江老师就说了啊，这个不是保险法规定的义务啊，这是什么义务？这是银行法规定的义务。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特别条款。那不管你觉得谁比较有道理啊，不管你觉得哪一说比较有道理，但实务上呢，实务上还是要去说的，在江老师去说的，最高法院也这样说。最高法院很少跟金管会采不同见解，尤其在保险啊、证券啊、银行这些专业上。那这个议题点上，最高法院跟江老师还这样看法。好，所以什么是特约条款？依照江老师的说法，就是是指说，当事人间约定履行保险法上所谓规定义务的条款，就叫特约条款。那虽然说呢，银行依照银行法本来就应该遵守内部控制制度，所以像。其实金管会的看法认为说，银行本来就应该遵守银行法所规定的控制制度嘛。那既然是银行法本来，银行依照银行法本来就应该遵守的制度，那怎么会是一种特别的义务呢？它不是特种义务啊，它是银行本来就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金管会的认知是认为说，什么叫特种义务？就是原本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叫特种义务。那法律规范的当然不止保险法，还有各式各样的法。所以银行，你除了银行法在规范，银行法规定银行该遵守的制度，那对银行来说就不是一种特种义务，是银行本来就应该遵守的义务，跟他有没有买保险其实没有任何差别。所以金管会认为，既然银行法上所规范的这些内部控制制度是银行本来就应该遵守的义务，所以保险公司特别跟甲讲说，你要去遵守银行法所规定的这个制度哦。金管会认为这不是特种义务啊，所以那一条不叫什么，不叫特约条款。那既然不叫特约条款的话，保险公司说啊，如果你没有遵守法令所造成的损害，我不赔哦。他说银行就认为啊，保金管会认为啊，这是除外条款嘛，以外都不赔啊，对不对？遵守法令之后不得已才产生损失，我才赔嘛。所以金管会认为这个除外条款。 而江老师对于特种义务的这个范围啊，他是蛮界定在保险法之外，所以江老师认为说，既然他们所约定的这一个特种义务，约定的这个义务内容是银行法的义务，不是保险法的义务，那就认为这是什么特种义务？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对66条所认为特种义务怎么解释啊？有一种说法是55条以外就叫特种义务，有一种说法是保险法以外就叫特种义务。那金管会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去分析金管会这个说法，它的特种义务是什么？法令以外。所以金管会认为法令以外才叫特种义务啦，法令范围内都是本来依法就要履行的义务，那哪叫特种义务呢？我开银行的，那我本来就应该遵循银行法的规范嘛。所以银行法叫我做的事情，对这个保险企业来说不会是特种义务，是我本来就要承担的义务。所以金管会的想法是这样。所以金管会对那个特种义务啊，特种义务，它的认知是法令以外。然后你知道我们法院怎么切入的吗？为什么最高法院会采江老师的看法？最高法院他没有在分什么特种义务不是特种义务，他没有去认真去探讨这一块。最高法院只是说，啊，你银行既然，保险公司既然要求银行要做这件事，那银行就是被特别要求要做这件事，那所以要求他做，保险公司要求银行做这件事的条款就叫特别条款。就法院认为它跟承保范围没有关系，是我们保险公司要求银行说要去遵守这件事情，那既然要去遵守这件事，就要求银行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个叫特别条款，所以法院的认知在哪里？被要求去做一件事情，那个动作就叫特别条款。举个例子来说，最典型特别条款像什么？例如说，假设我是保险公司，那你们家的房子跟我投保房屋我在一起，那你们家的房子呢？假设是三楼，三楼不用装那个消防设备了，就是假设不是商场的话，一般住家三楼就装消防设备。那但是呢，你依法不用装消防设备。不过呢，我在承保你的房子的时候，特别跟你要求说，你既然一定要装什么浓烟侦测器啊、自动洒水器等等这一些。好了，那这种情形呢，你被要求去做一件事，对不对？像这样的条款啊，依照最高法院见解，你就会认为说它是什么特约条款？为什么？因为被要求去做一件事，叫特约条款。你说，那难道其他的保险没有被要求做什么吗？其实常常都没有。你看你的车子拿去买保险。买了保险之后，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缴保险费，不会有其他第二件事要去做的。所以法院认知就是认为说，保险公司特别要求要保人要去做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就叫特约条款。所以法院认为说，保险公司特别要求银行要去遵守银行法，那这样也算特别条款，也算特约条款。这样听得懂吗？最高法是这样想的。可是金管会想说，哪叫特别要求呢？银行本来就要遵守银行法的啊，那。这样只是在限制他的投保范围啊，承保范围啊，不是一种特别要求，这是金管会的认知啊。那江老师认知很简单，反正呢，只要在保险法以外的，就是特种义务，那这就叫特别条款。大家听懂吗？好，那这个哦会影响到他的法律效力，他在哪里？如果把江南条款啊解释为是，照金管会的说法解释为是除外条款的话，请问，先假设甲没有遵守银行法的内控制度，导致损害发生。依照金管会的看法，它这个除外条款跟承保范围有关，那这种那等于在承保范围之外的损害，对不对？保险公司就不赔了。如果照金管会的看法是这样，那如果是照江老师的看法嘞，这是一个特约条款，对不对？那今天如果甲没有遵守银行法所规范内部控制制度的话，依照江老师的见解，解释为是个特约条款的话，那等于是甲违反特约条款嘛？那甲违反特约条款的话，保险公司有什么权利？我们之前看过68条嘛，保险公司可以主张解除契约。解除契约之后才说不赔，这样 OK 吗？所以他是他在这里啊。因此呢，依照金管会的看法是，这个根本就是保险事故以外的事情，所以根本就不用赔。那依照江老师的看法是，这是个特约条款，当甲没有遵守这个约定，顶多保险公司取得契约解除权。那契约解除权它有2年处置期间的限制嘛？那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解除契约，那银行就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请求保险给付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对特约条款的定义，在意义上比较不同的定义衍生出来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再往下看67条， 第二条分提到说，跟保险有关的一切事项，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以用退位条款禁止。这个条文是有问题的一个法条，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英美法系的传统概念。在英美法系里面有一种概念叫单保，还有个人叫担保，担保，担保就是我保证，这样叫担保。因为法律在看担保的时候，通常分两种，一种叫肯定担保，一种叫允诺担保。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跟一个新的人交往。这个人问你说，你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很肯定的回答他，三个。这就是肯定担保，我保证只有三个。再接下来，你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女朋友？很肯定的回答他，没有了，肯定担保。这样听得懂吗？那你以后还会再交另外一个女朋友吗？不会的，那叫什么？允诺担保。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呢，在英美法系里面呢，所谓的担保、肯定担保，就是针对过去事项。你问我，我就跟你说；针对现在的状况，你问我，我就跟你说。而且我保证是真的，我很肯定的跟你说，就是这样，那叫肯定担保。接下来针对未来的事情呢，我只能先允诺你说我以后会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呢，允诺担保是针对未来的事项。你想看一个保险公司啊，他要去承保一个标的物，比如说我是保险的，你是要保被保险，你拿你的房子来跟我投保，我就问你啊，你这个房子现在，你这个房子过去有失火过吗？没有。房子什么时候盖的？民国1984年。那房子管线曾经更新过吗？一次。什么时候换的？90年。我想要10年的管线还好。这些都是什么？肯定担保。你必须老实跟我说嘛，对不对？接下来，那你的房子现在做什么使用？开书店，肯定担保，你很老实回答我，那我就会了解标的物的状况啊。接下来，那我跟你特别约定好哦，你以后房子啊，不可以做饮食业使用，不可以变成瓦斯行哦，你只能够继续维持做书店哦。你就允诺我，答应我说好，我答应你，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今天如果把它拿来我的现行法，把这样的概念拿来现行法，你不觉得这个概念跟什么很像？肯定担保概念跟什么像？跟64条一样。64条要据实说明啊，保险公司承保之前就问你，你要据实说明啊。我能够问你的是什么？我只能问你过去的事跟现在的事，我没办法问你未来的事啊。这样可以理解吗？那退位条款呢？你看它的定义，你看66条退位条款的定义，这是要承诺履行特种义务。既然是承诺履行特种义务，那是过去的事情吗？过去的事情怎么去承诺履行吗？现在的事情呢？也没办法承诺履行，我只能履行。签约只能跟你承诺说，签了约之后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以后不会怎么样嘛。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这个应该是68条的，66条的。所以呢，我们的64跟66啊，其实他们都是英美法的担保的概念。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法律体系是这样，法条架构是64条，据实说明义务，65条莫名其妙插了一个时效，接着66、67、68、69。他们法则是放一起，因为他的英美法系概念是一个概念，这样可以理解吗？它本来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两个分类。所以你现在看一下我们的67条，你会发现它有什么问题。他说呢，保险契约有关一切事项，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以用退位条款禁止。这个体系上就有问题。过去的事情，我怎么跟你承诺履行特种义务？我只用针对未来的事情可以承诺你，这样 OK 吗？好，所以呢，像这个就是我前一个朋友啊，那跟他现在太太交往，刚交往的时候，他还就问他说：“你有抽烟吗？”我那朋友烟都很大，然后呢，他就说：“没有。” 违反据实说明义务，构成解除契约的事由，而且发生后一同，对不对？那可是呢，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女生，对吧？就跟他说没有，然后就说，那 你以后会学抽烟吗？他说不会，因为他不用学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然后后来呢，他那女生就好，就他的条件答应跟他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来找我，就我们在聊天，他就想说怎么办？我怎么办？既然你这个人生的选择嘛，你在相信那个女人，先做一个选择吧。然后就说，难道鱼与熊掌不可以兼得吗？不可以又抽烟又有这个女人吗？你就跟他讲说，那谁叫你要这样？像我如果一开始讲明白，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你一开始要用家用片子，那你看你以后要不要继续下去嘛？那就要不管先到手再说吧，以后拿习惯就好了。我说，可是你要知道哦，如果就我们学的保险法的概念的话，那构成解除契约是有危险发生后一同，在一起之后也可能因为这个人解约。你要看香烟这件事，对啊，这心中有多重要。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旁敲侧击看看，看看到底有多讨厌这件事情。旁敲侧击，结果厌恶到极点。那最后他选择这个女生，他放弃了烟，他放弃了在这个女生面前抽烟。可是他每次跟我们出来，就要回家之前呢、啊，他就要洗手啦，身体要喷东西啦，然后嘴巴很口干，就搞半天，然后他就这我还没问，应该没有了，他就可以回家。这样多辛苦，干嘛过这种人生？对，可是没办法，因为他去允诺担保了，他以后不会再抽烟，而且他肯定担保也是做啥，他过去也没抽烟。好，再总结，大家记得哦。你看我们的法条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看68条跟的法律效果跟64条长一样，就不用意外了，因为本来他们是同一国的嘛。那你看68条不是直接跟64条长一样，也不用意外，他们本来就同一国的、啊。就64、68本是同根生的，他们本来就是担保的概念。只是来到台湾之后呢，他被拆成两块，这样 OK 吧？这67条呢，翻译错了，67条翻译错在哪里？只有未来才是特别条款的概念啊，过去跟现在它是64条的概念，所以我们67条当初翻译的时候，它翻错位置了、啊。67条翻译是翻成什么的？是什么的翻译？它是担保的翻译，不是允诺担保的翻译。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在体系上把担保拆成了64跟66嘛，拆成两个条文嘛，对不对？那我国法要不要拆它是一回事，不过我们已经拆开了、啊。那我们既然已经拆开了之后呢，我们在定义特约条款的时候，就不应该用担保做定义，应该用什么做定义？应该用允诺担保做定义。所以67条它是担保的定义，它不是允诺担保的定义。这样听得懂吗？反正还是一样的，就翻译法条不求正解，是这样的。好，再来往下看，请看那个68条网站的法律效果，就是违反特约条款可以解除契约。然后再往下看69条，69条这边提到说，关于未来事项的特约条款、啊、在未届履行期以前，危险已经发生，或行履行为不可能，或在订约地不合法而未履行者，保险契约不一致的失效。这个法条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如果不重要，就不会把它变成特约条款。可是啊，假设你看刚刚有例子好了，如果说呢，我这个朋友的太太。以前还是女朋友，有刚交往的时候，他对不抽烟这件事情看得如此的重要。那我假设我的朋友很好，就跟他讲，他说，假设愿意为了他戒烟，我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跟我讲，然后现在吵架就外面抽很大的啊。那假设是这样的，那这个女生如果就说好，你过去我说没关系，现在你愿意为爱戒烟的话，那就考虑跟他在一起。最后他就讲，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戒烟，那就先在一起嘛。哦，解除条件说，哦，如果一个月时间到了，烟没有戒掉，解除条件成就，然后这个在一起就是取消了，这样听得懂吗？哈，好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一起了。那在一起之后呢，一个月时间还没有到，甲就死掉了，我的朋友如果就死掉了，请问他们两个可以认为说，因为他没有达到戒烟的目的，所以他们在一起是无效吗？请问在他走掉那一刻，这个女人要用情人的身份，还是用路人的身份来出席葬礼？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应该用情人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他一个月的期间嘛，这个一个月的期间还没有到，他就走了、啊，所以你不能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特约条款啊，这样 OK 吗？好，再来，假设他们在某一个国家签订这样的契约，该国法律规定男人一定得抽烟， 如果法律是这样定，那像他刚刚约定说他要戒烟的法律戒烟的约定就违反强制规定的无效啦，那这种情形就是什么？那个在定约定不合法，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在一起。也就是说，虽然不抽烟这件事情对这个女生来说这么的重要，可是因为她的这个需求是不合法的需求，所以呢，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在一起，不会因为这样影响这个契约的效力。或者是说呢，履行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假设医生诊断出来，这个男人家还在默契，然后延长他生命的效果，延长他生命的方法就是继续给他抽烟，才能够活更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得抽烟不可嘛？那这种情形履行是不可能。这样听得懂吗？我都是很烂的例子。但是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去体会一下说，六水桥的目的就是这样，他的目的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特别条款虽然这么重要，在当事人之间这么的重要，可是如果是因为不可归责于那个受拘束那一方，以至于无法履行的话，它不会影响契约的效果。哦，如果是因为不可归责于受拘束那一方，以至于无法履行的话，这个契约还是会有效，他方还是不可以解除契约，他只要传达我们这样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页这里来看这个比较。那请看，特别条款跟拘职说明义务把它放在一起比，为什么放在一起比？因为我们本是土生身嘛，都是担保的概念嘛。来，请往下看。我们说拘职说明义务啊，在右边那一栏哦，它是保险认识风险的方法，因为它是针对过去跟现在的事情嘛。然后特别条款呢是保险控制风险的方法，比如说房子来保房屋火灾险，特别跟你讲说这个房子一定要装消防设备。再往下看。拘职说明义务呢，它属于订定契约时所履行的义务，通常不会记载在保险有签发保险单当中。可是特别条款是契约条款的一种，所以它一定会写在保险契约里面。再来往下看，特别条款拘职说明义务呢，必须是涉及风险评估事项才有拘职说明的义务，不需要绝对遵守。因为在六十四条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法条的文字啊，六十四条提到哦，违反六十四条，然后保险人会依他取得契约解除权的情形是什么情况？是故意隐匿。或过失遗漏，或者不实施说明，怎么样，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各位也是估计嘛。所以从六十四条第二项看得出来，在特别在那个六十四条的部分，就在肯定担保这一部分，我们有一个什么重要性的概念啊？啊，这个重要性的概念延伸到另外一条五十九条，也还是有这个重要性的概念嘛。但是呢，特别条款就不是这样，特别条款是当事人之间主观上认为是重要的，就特别约定下来。所以那件事情就算是再小再小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到最后吵半天，都是这些鸡毛蒜皮小事了。前两天听到一个故事，我就跟你信有缘的故事。他跟他在一起十几年，男朋友吵翻了，已经考虑要分手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男朋友不吃茼蒿，他吃茼蒿，他没有吃，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过往吃火锅的时候啊，都是我那个女性友人。会在男人吃饱之后，他的男朋友吃饱之后，他才放茼蒿下去煮。可是呢，因为当天呢，那个男的吃很慢，然后我那个女性有非常想吃茼蒿，所以就在一开始就想放下去煮，然后就被制止一次。怎么可以放茼蒿不吃啊？好，后来就继续忍到最后嘛。他讲说那个男的只剩那个面啊，那个冬粉没有捞起来，所以呢，他就想说剩冬粉应该无妨吧，就把茼蒿放下去。那男的就飙他说：“不是讲过了吗？你这样我的冬粉就有茼蒿味了。”那女的就翻桌了。他说：“我是下人吗？我要等你吃完我才能吃吗，老爷？”所以就因为这样考虑要分手。为什么受不了？他说：“我连忍你十几年，够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在最后又复合的条件是，因为他们现在没讲话了嘛，又复合是吗？他们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那个交友状况呢，就从稳定交往中变异了。如果他们最后分手了，那假设最后复合了又和好了，如果和好了之后双方约定好说，以后都得吃茼蒿。假设是这样，这是一个小到一个不行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那个男的还是坚持不让他吃茼蒿，那就会构成分手事由，会，因为这是一个特约条款。所以我这边提到说呢，不论事实上到底多么重要，经过约定之后啊，在当事人之间事务的重要，必须要绝对遵守。所以特别条款重要性是看主观，不是看客观，跟拘职说明义务不一样。好，再来往下看哦。拘职说明义务的部分，他提到说，必须证明呢其违反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受险的估计的话，保险才可以解除契约。而且事故发生之后，契约解除权还是会受到限制，对不对？他必须跟什么？跟那个违反拘职说明义务的内容跟拘职跟那事故的发生之间要关联性才可以。而特别条款没有这么多啰啰嗦嗦，特别条款是只要不遵守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两个东西啊，肯定在我们运动上他们虽然是技术同源，不过他们的概念其实差很多了，所以会被拿出来比较，那大家就特别注意这些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4页三个字。其实我很难想象，不能吃茼蒿，那你干嘛不准人家吃茼蒿？我就跟他讲，以后买鸳鸯锅好，就你可以弄个太极型，就我们去麻辣锅店，就一人吃一边就好了。然后就说，如果说我遇到这种事情，我怎么处理？我说很简单啊，我就跟他讲，老子这辈子再不跟你吃火锅了，以后要吃火锅就跟别人吃。为什么我不能煮我想吃的呢？然后他就说，可是因为我不吃啊，那你不吃为什么不能吃？就是讲，那这就是为爱要不要妥协的问题啊，是不是？可是我觉得说都已经吃到最后，站在男生的立场了，让他一下就会死哦。这不过是把茼蒿嘛，又不是他煮一锅茼蒿，那把茼蒿会死哦。那吃在东本有个茼蒿味会怎样？那你老板说我们不要吃会死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啊。那竟然会因为这样去标人家说，不是叫你不要煮茼蒿吗？我无法理解这种事啊。不过就一碗冬粉而已嘛，很难想象。那他们就因为这样闹翻。我这集应该是冰冻三十最后一个导火线的也会标出来，有一大堆的事情我不知道了。我们第14页上面这里，所以男生去吃一下茼蒿了啊。特别条款跟条件呢、啊？特别条款跟条件这边他提到说呢，什么叫特别条款？什么叫条件？这两个拿来比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趣的，所以为什么会把它比在一起？可是因为梁永贤老师在书上把它比在一起，所以我就把它做这个表把它整理出来。那这个特别条款跟条件的部分呢，请大家自己看一看，因为这个。我觉得他实在是很难想象他们有什么关联性。不过下面这个特别条款、除外条款、不包括条款这个啊，这就都是保险法上的东西，这个我们就要讲一下。好，在介绍这些条款的时候，我们先来介绍危险的概念，或是保险法上讲的，或是保险概念上讲的风险。就这个地球上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存在于各式各样的危险啊，可以这样想象，很多危险在我们生活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不要以为没有，讲难听点，如果等一下地震倒下来了，大的话，我们就虽然不能同年同日同日生，可是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一种缘分，好了，危险很多，对不对？保险是这样，要记得啊，保险是承担特定的风险。所以呢，如果一个保险契约把这一些危险包起来，那这里面就叫包括危险。例如说，拿房子去保防火灾险，那这个火灾呢就是个包括危险。可是火灾险的火啊，很多种，火是指房子烧掉的，火灾嘛，房子烧掉了，房子烧掉烧法是一种，小朋友在家里玩火，这就是房子烧掉的火，这种概念嘛。但火呢，战火而已，哦，啊，就往打过来，一颗炸弹炸来你家，火往你烧起来，保险公司要赔吗？你找到保险公司，我随便你，那时候就没有保险公司。那基本上呢，像火灾险的火，它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火的定义啊。那保险公司呢，它并不会承保所有的火，它只会承保一部分的火所导致的事故发生。所以呢，通常你会在保险契约里面看到说，战火不在包括范围里面。好了，那么所以呢，这么多危险里面，一个保险就特别包起来，它就叫包括危险，被包括在保险契约里面。可是我们说保险契约不是有定型化契约吗？所以通常保险契约里面会有一些自私性的承保范围，那些自私性的承保范围呢，就是包括危险。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自私性的承保范围啊拉出去，本来是包括危险的东西啊，哦，本来是包括危险的东西，现在把这个包括危险的拉出去，放到外面，哦，放到外面，那请问？本来里面那三个危险叫包括危险，那外面这个危险叫什么？叫不包括危险。这个很没有创意的说法，就是包括危险跟不包括危险。那现在呢，我们把包括危险拉出去变成不包括危险，这一个动作，哦，这一个动作叫什么？我们一定是用一个契约条款把它拉出去嘛，对不对？那一个动作叫什么？关于那一个动作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叫做不包括条款。这是通说说的。那另外一种说法说，江老师说的叫做除 除外条款。拉出去的这个条款叫除外条款，这个没有争议。那这个请看一下那个第十四页上六条，那现在十四页那个表格中间那一栏，中间那一栏，他提到说了，除外条款是指排除原属包括危险之条款，它是限缩承保范围的做法。所以我们把原本在包括危险里面条款拉出去的这个动作叫做除外条款。那现在呢，我们要讨论是这个，把这个原本是在外面的不包括危险，我们要把它拉进来，放进去。这一个条款叫什么？这个才有争议了。这个条款呢，两说，同说说，这叫不包括条款。我现在开始用颜色来区隔他们的看法。白色是江老师的，江老师说这个叫做包括条款，我们现在讲为什么通说会称这个叫不包括条款。通说认为说的不包括条款是指承保不包括危险之条款，就是在十四页这个表格最右边那个说法，承保不包括危险之条款就是不包括条款。那他会这样说是因为翻译的关系，把原本属于不包括危险条款包括进来叫做不包括条款。那英美法系的学者从美国回来，他们当然就习惯英美法系的翻译方法，所以他们就这样说。所以江老师说他不懂呢，如果你现在是第一次听到的话，你那不包括条款，请问如果属于不包括承保不包括，应该这样讲，假设说依照某个保险契约不包括条款，战火要赔，那请问这样到底只有包括战火还是没包括战火？假设我们讲说战火为不包括条款之范围，因为战争所致的火灾属不包括条款之范围，那这样战火是会赔还是不会赔？江老师就说那当然不赔啊，因为战火属于不包括条款的范围啊，既然在不包括条款的范围里，那就是不包括嘛，不包括那就是不赔嘛，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他的想法。所以江老师说，你把原本在外面的危险弄进去，那应该叫包括条款啊，怎么叫不包括条款呢？可是你看，在我们目前通过的说法，不包括是有没有包括？是有，不包括条款是把原本属于包括危险条款，不包括的危险拉到什么保险契约里面嘛？这不包括条款是什么？是有包括不是没包括，对不对？那所以江老师他会认为说，不要用不包括条款了，用不包括条款感觉就好像没有，那应该来说它是有的嘛。好，那江老师说，那什么叫不包括条款呢？江老师说，这个叫不包括条款。先讲白色都是江老师。他说，除外条款呢，又称不包括条款。江老师一直很好理解，那除外就是不包括，既然排除掉，就代表不包括啊。所以除外条款又称不包括条款，不包括条款等于除外条款。所以通过讲不包括条款是有保还是没保？有保。江老师讲不包括条款是有保还是没保？没保。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不要去写掉？我不知道，就是他们老是讲一些不同的话。好，就我们看第十四页这边，因为第十四页这边的表格我是用梁永贤老师的书上去整理的。那梁老师呢，他是采风做的看法，所以梁老师这边的不包括条款是有包括还是没有包括？是有包括的，是承保范围的。但如果依照江老师的见解的话，不包括条款是什么？是等于除外条款。那通州都讲的不包括条款，在江老师的心中叫什么？叫包括条款。啊，你听懂吗？啊，白色是江老师的，绿色是通州的，那黄色是没有争议的，没有争议。把它拉出去叫除外条款，这个没有争议啊。绿色是通州，白色是江老师，黄色是没有争议的部分。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些条款有什么好比较，大概只有除外条款和不包括条款就可以比一下，可是它跟特别条款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无法理解，但是因为两老师比在一起，我就把它放在一起。OK， 好，那这些呢，其实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不太会考，就了解一下它的意义就好。接下来往下介绍这个契约解除权的最后一个叫做超额保险，请看76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之前讲不保险的时候呢，也稍微提过超额保险。超额保险第一，在76条。所谓超额保险，就指说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保险价就是保险标的的价值啊。然后呢，76条是火灾险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如果啊不是火灾险的话，是其他的险种，请透过82条之一去准用76条。所以到底是不是超额保险呢？我们要看的是保险金额跟保险标的价值的关系，就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那之前我们介绍过所谓的足额保险、不足额保险、超额保险嘛，对不对？还记得吗？之前讲过嘛，足额保险是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一样。超额保险是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的嘛？不足额保险是什么？是保险金额少保险价的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再复习一下啊，看你的观念好不好？既然有保险价额，那代表它是用在具体损害还是抽象损害？抽象损害没有保险价额的概念，对不对？没有客观价值的概念嘛？所以既然有保险价额，它一定是用在具体损害。这个没问题吧？那我现在反过来问哦，反过来问，请问具体损害都有保险价格吗？我问在这边好了，问。具体损害是不是都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我们刚刚是说，因为它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所以它也是具体损害。现在反过来，具体损害是不是一定都有保险价额的概念？这我们之前讨论过，还花蛮多时间的，不知道记不记得？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有车险。开车人保车险，开车人会保什么呢？保医疗险，就我们另外一个限额型医疗险。开车人他会保什么？责任险。所以，例如说，甲 A 车。100万，跟乙保三险，三个险都保了，就左边那三险，车险啊、现额医疗险啊、责任险都保了。然后嘞，后来呢，遭丙下车，跟丙互撞，好吧，与丙互撞。与丙驾车互撞，然后甲车损70万，支出医药费5万，应赔偿丙。20万，甲保的车险保100万，甲保的医疗费用保险保50万，甲保的责任保险保200万，请问哪个是超额保险呢？有没有超额保险？这三个损害都具体的吧？对不对？都具体的啊。 先比较一下这三个保险里面哪一个是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的。第一个车险，车险保100万，是不是超额保险？非超额保险。为什么不是超额？保险金额是多少？100万。标的价值是多少？100万，对不对？那这样有没有超额保险？没有。再来，医疗费用保险它保50万，是不是超额保险？假如被车撞出医药费多少？5万啊。可他保了医药费用保险是50万的、欸。现在还记得这个问题吗？下面这两个是什么？是积极还是消极损害？我们说这个叫消极损害。这种消极损害有没有保险标的价值的概念？我们昨天问什么？因为超额保险的概念在比较金额跟价格的关系，所以有保险价额的话，那肯定是具体损害。可是具体损害是不是都有保险价额的概念？这就是有争议的、啊，对不对？还记得吗？啊，这个东西呢，依照林俊曼老师的说法，他说他无保险价额的概念吗？依照江老师的说法，有保险价额的概念，但趋于事故发生后确定，对不对？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讨论不保险的时候，讨论过这种概念吗？那现在啊，到底会不会构成超额保险？如果依照林俊曼老师的说法，下面那个医药费跟那个因赔偿品单20万这些责任保险都不会构成超额保险，因为它没有保险价格。没有保险价额，所以不构成超额保险。连保险价额都没有，根本就无从比较，对不对？但是还记得我们上次有看到第二回的讲义内容吗？江老师说，有保险价额，须于事故发生后确定，没有说他依然认为，但仍不构成超额保险。为什么呢？还记得吗？来，请看讲义的第15页。请看15页上面。通俗认为说，损害保险中的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通俗认为呢，损害保险中的消极保险、啊、不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理由不一样。括号一呢是张超波老师的理由，括号二是林俊芳老师的理由。我们看林俊芳老师的理由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林老师的挂号二这个说法认为说了，消极保险并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无法进一步去判断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所以无从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就是这边的说法，对不对？好像刚刚提到那个医药费啊，还有那个责任险啊，它都是消极保险，都是消极损害，所以呢，它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就无从去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再来，请往下看那个江老师的说法，就挂号一，江老师说。其标的价值虽易得以金钱确定，看到吗？唯因保险金额在订约时就必须要确定，消极保险的保险价额在事故发生时才可以确定。好，你看喽、哦，就江老师这边讲，消极损害有没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江老师说有保险价额的概念，对不对？但是要在事故发生后才能够确定嘛？事故发生时啊，就是说事故发生时去确定嘛？好。然后呢，你要接着看哦，接着看。可是他还是认为不能够适用超额保险哦，因为他就说、啊，因此无法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关系。他说，虽然说消极损害它有保险价额的概念，但是这个保险价额的概念要等到事故发生时才能够确定。那既然要等到事故发生时才能够确定，我们就没有完成订约的时候去确定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关系，就无从比较了。所以他就提到说，所以有关超额保险及不足额保险的规定，在消极保险当中就没有适用的余地。所以呢，江老师会采还是不是构成76条的问题的这个说法，那理由是不一样。因此啊，回过头去看观念上把它厘清哦。第一个，什么叫超额保险？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额，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额。那保险价额呢，就代表它是具体损害，因为如果是抽象损害的话，就人命无价，对不对？人命无价不会有价格的概念。那有价格的概念之后呢，它是具体损害，我们就反过来问啊，那具体损害是不是都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有保险价的概念是具体损害，所以具体损害是不是一定要是保险价的概念？就 有两种说法，例如说倪君旺老师说的，具体损害里面呢，要看是积极损害还是消极损害。积极损害，像那辆车，市价100万的车，它就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消极损害，就像那个责任跟医药费，就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所以呢，既然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就不可能构成超额保险的概念。往下看，江老师虽然认为说消极损害像医药费跟那个责任都是有保险价格的概念，不过这保险价要等到事故发生时才能够确定。那他认为超额保险在订约时就必须要确定是不是超额了，所以他就认为说他还是不构成76条。所以他们从结论上来看是一样，就是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不会适用不足额保险，结论上是一样，但是理由是不一样，讲没有？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会适用超额保险的。能适用超额保险的一定是具体损害，这样对吗？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具体损害并不一定都适用超额保险，这是我们的结论嘛？好，会适用超额保险的一定都是具体损害，但是具体损害并不一定都适用超额保险，只有积极的具体损害才适用超额保险。所以整个结论就是。结论就是，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然后跟着往下延伸，又来了。林君旺老师就说了，所以消极损害保险不适用不保险。负保险的概念，昨天还要再复习一遍嘛？保险金的合计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李春老师认为说他就没有保险标的的价值嘛？那哪里保险金合计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适用负保险的概念。李春老师说的。不过嘞，江老师说，仍可适用负保险。那林老师说了，啊，消极保险不适用负保险，那所以应该什么？以保险金额处理。啊，现行法没有保险金额，对不对？所以呢，目前可以推38条。它是一连贯的概念。我们保险法把负保险放在最前面，我觉得很奇怪。保险法应该把超额保险放前面，因为负保险是超额保险的衍生物啊。超额保险只处理一个约嘛，它没有办法去处理化整为零的情形，所以才弄一个负保险出来啊。所以其实你要去适用超，你要去适用负保险前，你应该是要适用超额保险，才能办法去适用负保险。因为法系逻辑是这样的、啊，可是因为我们在负保险那边呢、啊，弄的是大陆法系的理义啊，这不就放在前面去？然后就产生一个江老师的说法，变成是，超额保险呢，在消极保险呢，在超额保险的时候不适用哦，它没有这个超额保险的概念，而在负保险那边就适用。所以像李春老师的体系是认为说，反正消极保险没有保险价格嘛，没有保险价格就没办法比较金额跟价格的关系，无法比较金额跟价格的关系，就无法判断在单一契约之下，就无法判断说是不是超额保险。难道附属契约呢，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数个保险契约的保险金额跟保险标的价值的关系吧？所以就无法去适用负保险，那他们就有保险金额去处理它。好，这是第一套跟那个超额保险有关系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套。观念学好比什么都重要吗？接下来 有保险价的吗？保险价是具体损害，对不对？那保险价是具体损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先擦掉。价额，价额的概念可以再往下分，定值、不定值，还记得这个吗？之前讨论过了。那相关的法条在哪里呢？在50条、73条，我这应该不用重述，大家都知道。好，那么举个例子来看，今天假设。甲有 A 屋一间，目前的市价是1000万。甲呢就跟乙呢这个保险人买保险契约，甲是要保人，甲是被保险人。那就跟乙买保险契约的时候啊，他们双方之间呢，对于标的价值的这个问题上，你的保险价格好了。在保险价的这个问题点上，然后他们呢就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定值，一种做法是不定值。假设定值又定值很多种，比如说它定值为800万，定值为1200万，然后都投保1000万。不定值，然后就投保1000万。这个保险种类是什么？上面这一个超额足额还是不足额？定值800万保1000万，是超额足额还是不足额？什么叫超额保险？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现在保险金额是多少？1000。保险标的的价值是多少？不是1000，是多少？800。它定值800啊。所以呢，这是什么保险？超额保险。这样 OK 吗？什么叫超额保险？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好了。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保险金额现在是多少钱？1000万。保险标的价值多少钱？本来是1000万嘛，可是定值成800啦，所以标的价值剩下多少？800。它所以金额1000，价值800，所以变成什么险？超额保险。那往下看下面这个，这什么险？保险金额多少钱？1000万。标的价值多少钱？不是1000，已经定值成1200了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什么保险？不足额保险。也就是定值之后我就不看市价了。定值保险概念不就是这样吗？事故发生后，按照约定的价值为标准计算理赔嘛，对不对？第三条这样定义嘛。好，来往下看下面那个，下面那个呢是什么保险？现在它是足额保险。为什么现在是足额保险呢？因为我们要这样想，价格、时间、房价，这边是1000万，这是 A 屋的房价。房价呢，现在是1000万，它会涨会跌，有可能啊，对不对？订约的时候是1000万嘛，那订约的时候市价是1000嘛，那结果呢？它有没有可能订约之后价格开始往下跌，然后接下来又往上涨？然后又往下跌，然后又往上涨，有可能吗？ 假设呢，一千那条线在这里，黄色这条线是一千万的线，这个保险是什么保险？要针对每一个时期去判断，低于一千万的时候，它叫做什么？超额保险，它叫不足额保险；高于一千万的时候，它叫超额保险。所以呢，这个保险契约到底是足额还是超额？我们只能说，它目前订约时它是足额保险。如果市价跌破一千万，或市价涨逾一千万，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跌破一千万，它就变不足额保险；涨超过一千万，就变跌破一千万就变成超额保险；涨超过一千万就是不足额保险。所以呢，在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超额。这边是不足额，这边又是超额，然后再来又不足额。为什么它会这样变来变去？因为它不定值保险啊。你要看事故发生在哪里啊？如果事故发生在超额那个阶段，那就用超额保险去处理啊。事故发生在不足额的阶段，那就不足额保险处理啊，因为不定值保险是按照事故发生时标的价值为标准去计算赔偿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订约的时候它是足额没有错了，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不会知道明天的房价会怎样，这样可以理解吗？讲这么多只穿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价的关系的时候，你要看它是定值还是不定值。如果是不定值的，就看市价，市价是会浮动的，你有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就得看事故发生那一刻。事故发生那一刻，如果它是个超额保险，那就用超额保险的法条处理；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它是个不足额保险，就不足额保险法条去处理。这是不定值的情形。那有没有可能定值呢？当然有可能，对不对？一旦定值之后啊，我们就把市价撇一边。所以市价现在是一千万的房子，如果定值成八百，你去保一千，它还是超额保险。市价是一千万的房子，你去定值成一千二，那你去保一千，它还是不足额保险。因为定值就只看约定价值，不看市价，这样 OK 吗？可以理解哦。好，那观念再往下延伸哦。一样讲那间房子 A 五，这个故事延伸过来，甲与乙约定 A 五定值为一亿。然后投保一亿，请问他这样是什么险？我们刚刚说那个例题延伸过来哦 ，A 屋市价只有多少？请问 A 屋市价是多少？一千万，对不对 ？A 屋市价一千万呢？那定值一投保一，它是什么险？这是什么情形？来，这个是什么意思？足额嘛，对不对？足额啊，因为什么叫足额？什么叫超额？什么叫不足额？比较的是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关系啊。那保险金额是多少？一亿。保险标的价是多少？市价是一千万，没有错。可现在定值了嘛？定值的价额是多少？一亿啊。那就还是足额保险。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搞这一套的话，这栋房子超定。卖掉，你卖掉到市价卖的，卖掉卖多少钱？一千万嘛，烧掉一亿，其实人来放火都还有的赚，那真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说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里啊，就是后面那个投保行为没有什么问题啊，一亿的房子去保一亿的保险，这个投保行为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定值行为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概念是这样，投保 ，OK， 对不对？投保没有问题嘛，一亿的东西保一亿，这个投保行为 OK 嘛？但是 定质呢？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说可以这样定质吗？定质你可以随便乱定吗？你可以把一千万东西定质成一亿吗？这是我的问号在这里。这个定质行为的效益是值得质疑的。所以学者说啊，学者就是江老师啊，林俊华老师啊。江老师、林俊华老师这些比较有力的学者就认为说、啊，他们说这种情况叫什么？超额定值。你注意哦，不是超额保险，因为保险本身是没问题的嘛，它这个价值约定行为有问题啊，这叫超额定值。定值行为无效。定值行为违反不当得利定值原则的无效。然后回复为不定值保险。这个行为叫做超额定值的行为，因为我们当初看黑板上这个，单纯看黑板上这个情况的话，当初这样投保是没有问题，就一亿的房子就保一亿是没有问题。那问题是发生在怎么可以把市价一千万的房子定值成一亿？所以它是定值行为有问题。那关于这个定值行为的问题呢，学者把它称为超额定值，因为它不是保险出现问题，是定值行为出问题，所以把它称为超额定值。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时候这个定值行为违反不当得利定值原则应该是无效，所以这个保险应该回复不定值保险。那回复不定值保险之后该怎么处理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说。